好，喂，最后一节啦，咦，系，啱啱先讲利弊 ，play me 正式 pay me 唔系 play 系啦 ，pay me 用得唔好就真系 play me 啦。 嗱，点啊点啊，喂 ，pay me 系点啊？我真系 其实 pay me 咧，你首先一样嘢，你要用你自己嘅电话号码。 不如我哋讲咗 pay me 简单啲先，系，只不过系譬如我而家同你出街食饭，你又冇现金，但系你又用紧 ABC 银行，我就用紧另外一间银行，咁，可以透过呢个 apps。就可以直接俾錢， 係啦， 哦，即係 呢個類似係咁嘅， 即係譬如我哋打棚，你就嘟落，你就嘟落個部手機，我 唔係嘟嘅，係直接入㗎啦，即係一條拎咁出嚟之後咁 入完就。但系系咪一定要有嗰、那个要有咩啊？要有你部手机有嗰个功能先得个。 你应该要同系咪同银行？ 唔使同， 唔使同银行噶， 即系收钱嗰个唔使，定系用开呢个 app 定系点啊？定系两边都需要同？ 系咪部手机有 NFC 先得噶？ 系咪一定要用翻狮子银行啊？ 咦，以我所知，因为咧我就未用过银行户口嘅，我 系 连喺信用卡嘅， 系， 所以我头先一开始嘅时候，你申请嘅时候，其实系用你电话号码申请，而唔系申请佢嗰个账号啊。账户，因为咧佢申请咗佢个账户之后咧，咁佢其实系你账户入边，你个变咗好似一个你嘅银包，你每次都要增值落去，你先可以过钱俾人。所以我喺度谂，因为我从来都唔，因为我 系 连信用卡嘅。 但系呢个好似系汇丰银行，即系咁讲，呢个 PayMe 应该系汇丰银行出嘅。 汇丰银行出嘅，但系咧以我所知，信用卡就唔一定要用翻汇记嘅。 哦， 因为我系恒恒记啦， 唔系咁，你朋友佢系 HSBC Group 嚟噶嘛？ 朋友都好似有用啊，城市银行嘅。 佢系点样过落去？点样电话对电话咁啊过咗咯？ 嗱，佢其实系咁样嘅。嗱，首先你初初用嘅时候咧，你就你俾钱人啦，譬如我俾钱你，咁咧你揿咗，我要增咗值先，因为初初一开始就零噶嘛，你要增值咗，佢会喺你信用卡度攞钱入去嘅。 系， 但系佢就唔会信用卡，你知啦，提款要俾利息噶嘛，佢唔系嗰只，佢都好似当你系买咗嘢咁样嘅 sales 嘅，咁佢增值咗入去啦。咁跟住我要俾钱你啦，咁你要揿pay 即系俾钱个功能，然之后我几多钱，咁然之后你打几个字 message 咁样话呢个系咖啡钱咁样，咁然之后再去到即系俾钱个功能就要入咗对方个手提电话先，好蠢嘅。咁入完对方个手提电话咧，佢其实系弹出去 WhatsApp 噶，然之后你要 send 一条连结嘅 link 俾对方，对方揿咗佢，而佢都要有嗰个 apps 啊，PayMe 个 apps， 佢揿咗之后佢要接受咗你俾钱，咁你俾完之后咧，咁你就同嗰个人佢叫做 make 咗 friend 啦，你以后俾钱佢咧，你就喺翻个 friend list 度揿佢嚟就俾钱佢啦。 哇，咁啊真系好烦啦， 系复杂噶其实，但系要用惯咗你就觉得方便噶。 我哋第一我哋。是今晚才会食饭嘅啫，我 十年都唔一次， 十年会， 因为牛郎织女 其实啱，咁咪一定唔会你争我钱咯。 唔系问题系我费事俾咁多资料你，咁不如银荷包俾你，冇咁嬲啦。 因为我 但唔系个个有咁多现金噶嘛。 咁你食几千银一餐饭咩，大佬？ 咁唔系嘅，即系讲得难。 一个人 你去七仔揿得到钱嘅 ，OK， 我买 A B C 嘢，你揿钱咯，我俾翻个几蚊你咯。咁你买包纸巾就几蚊啫，或者买个火机都七百蚊。 呢个真系我哋呢啲懒底噶嘛。 呢个香港真系几方便就系。 呢个我唔得，我觉得。 呢个有研究过嘅。 系啊。 因为如果你个电话 number 咧就唔啱嘅话，就做唔到呢样嘢嘅。 唔系问题系。 因为佢要认证。 喂，问题系可能今餐你要带几个朋友出嚟咁。 唔系多几张卡都唔得噶，多几张电话卡都唔得。譬如我有 A B C 嘅电话卡嘅，咁你一定要知道我 A B C 啱嘅电话。咁 即系烦咯， 即系其实都烦嘅，冇乜私隐嘅。 其实都切合我哋呢一节嘅，我哋讲个利弊啊嘛，呢啲系弊啦，唔系利啦。 对于佢哋用开嘅人就会觉得系方便咯，但系对于我哋，比如我唔中意咁多私隐俾人知道嘅，或者系我中意用一二三四系净系用呢张 credit 卡， 咪净系我 呢样嘢都唔得啦。 我净系我今日先识你嘅啫，我仲要俾咁多资料你，我真系冇兴趣咯。 好烦噶， 系咯， 即系有好处有唔好处嘅，但系如果你话一早我见到开始有人喺Facebook 嘅平台度買嘢咧，佢都用 PayMe 嘅。一開始有人用 PayMe 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嘅。 因為 PayMe 其實仲有一個功能咧，佢就可以叫做 transfer to bank， 即係轉錢入去個銀行號碼户口度。咁你有嗰個銀行户口號碼同埋嗰個持有人嘅全名登記全名，咁你入咗個銀行號碼户口號碼入去，再有佢全名咧，咁你可以直接過錢俾佢。 咁啊就係仲煩添。你 Facebook 買完嘢之後， 唔係因為 PayMe。 喂，佢可以有咗你啲資料，佢成日可以 call 咯。 唔係， 唔會，佢得兩樣嘢你知嘅啫嘛。得你個電話唔需要知，係需要你嘅全名同埋個户口 number。即係我而家即係等於你而家個，我俾個卡 number 你，你中意俾錢咪俾錢咯，你唔俾錢冇壞㗎。即係你唔會攞到我錢。 你唔使去。 唔係問題係我會有你啲資料，我即係。 哇！得兩樣嘢啫嘛，全名同。 即係我同你買嘢。 係啊。 你就 即係等於而家你喺莎莎買嘢個網啦，咁佢有啲係直接俾你用佢户口噶嘛，你直接串錢俾你噶嘛，咁係咁簡單啫嘛，就佢又唔會有其他啲嘢嘅。 嗱呢個就係點解我中意用現金嘅。 但系你知唔系成日陀咁多现金，或者你有时即系 有阵时 internet 买嘢方便嘅。 咁多人点样去攞咧？ 即系有好有唔好嘅，咁又冇乜所谓。但系只不过佢多咗一个 function 系赚钱，因为佢系 PayMe 头先我都立一立，佢系转去任何一间香港，净系香港都系免费嘅。咁有好多嘢都即系，譬如我而家，譬如我有汇丰同渣打，我要自己赚钱都好啦。佢都係方便咗嘅，即係自己同自己咋。我自己俾我做，我就會自己同自己咯。 但我覺得呢啲所有，譬如呢間國內咪好興用嗰個 WeChat Pay 嘅， 我唔識。 有啲人就成日話我哋，哇！你都落後啊，邊度使代錢㗎？ 因為其實我覺得 WeChat Pay 我唔中意嘅，因為你要用個 screen 去對嗰個，雖然 QR code 咧，新嗰代都已經 OK， 但係原來佢都有漏洞嘅。前排我睇過段新聞講，即係雖然就話短，即係短距離先會，咁原來有啲。都有啲 tricky 喺入面係可以做得到嘅， 咁咪係咯。 咁但係即係有好處有唔好處啦。你用個電話，我想問，如果有唔見咗電話，或者我唔用電話嘅，係咪即係代表乜都冇咧？ 咪咯。 咁同埋你都要同佢，即係我最少都要人同人嗰個俾錢方法，我中意啲。 咪仲有 搭的士啊？ 仲有你太多資料俾人知道嘛？喂，你如果你係佢如果你。嗰、那個地方全部都係要用咗 WeChat Pay 或者 whatever 是但一種 Pay 啦，係咪？哇，大佬你成個人嘅生活啊、起居飲食啊、去邊全部都照曬。 如果你哋有睇到你哋 download 啲 apps 咧，我唔知，好多人都唔睇 terms and condition，因為如果你睇埋 terms and condition， 你就唔會用噶啦。因為 WeChat 講到明，佢會攞你啲嘅電話入邊啲資料。 咪咯。 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漏洞嚟嘅。咁。 佢梗係唔會俾你有睇，你都唔會有興趣睇啦。個字啲咁細， 唔係咁佢個 app 上寫 TNC OK 嘅，但係我就因為我 download 前我一定會彈出嚟噶嘛，咁我就會咦咁啊，我 唔會有人咁長，好多人都唔會有咁詳細睇曬。 我都 即係我知道有依樣 到你俾人攞曬啲資料嘅時候，你鬼曬咁嘈，喂，我講明會攞噶喎。 係啊，因為電話上面嘅資料其實你有好多自己嘅私，即係自己 嘅 私嘅我覺得如果你貨保障少少，你哋睇多少少。 喂，佢講佢攞你電話嘅資料冇講話攞咩嘅喎，佢可以攞你 Facebook 啊、相啊乜都得嘅喎。 所有 係啊，你冇一張照，可以㗎。有個人用咗你幅相做大頭相，就多咗個身份出嚟，冇怪喎。 唔係即係。大陸啲 apps 就真係比較神奇啲嘅，即係佢哋鍾意包攬，即係包含曬所有嘢，咁你就自己去保護下自己哋嘅私隱囉。 係呀，同埋你知 Android 嗰啲保安都係差啲㗎啦。 我諗其實要 hack 你睇下你係咪一個名人囉，我就有即係我就覺得做 Android 嘅我都唔覺得有乜問題，咁你係咪一個名人呢？你係咪咁多資料喺入面呢？咁我就比較穩陣啲，我唔係補多資料喺部電話嘅啫，我唔見電話我都好隨時。 我都唔係名人，不過我啲相片無端端俾人 tap 咗去搞嘅。都会，即系呢啲世界好多无聊啲人噶嘛，无端端 tap 你啲相去搞嘢噶嘛，系咪先？ 呢啲个人问题好难答到你。 咪即系会咁样发生噶嘛？ 咪即系以前都系嘅，你玩开电脑嗰班都会有啲咁嘅嘢噶啦，即系整蛊人啊，乜都有嘅。啲人要 咪就系你越识得电脑多嘅人咧，绝系唔会信个电脑咯，太恐怖啊！ 即系之前我都话唔上镜嘅原因就系因为见识唔好见到我个样子就最好嘅，就唔使烦啊嘛。 咪咯，费事唔系一阵俾人 tap 相嘅又 唔系费事俾人即系有好多嘢，因为以前电脑年代就中意 hack 嘅 ，hack 完之后咧将图。改圖啊，諸如此類啊，咁樣都煩噶嘛。咁而家叫做網絡先進啦，個個人都用啦。咁佢點解要搞你呢？ 唔係俾你真係 tap 人唔緊要，原來你仲有可以俾人 tap， 咁就無謂啦。 係啊，盡量可以唔使搞就唔好搞。 係啊，即係最大鑊就係你個佢攞曬你啲數據，佢好賺錢。 其實 big data 入邊即係。數據是很重要的，對於電腦做分析啦，咁講啦，咁佢哋係其實都是賣資料嘅，即係好多家都係啦。 喂，我攞曬你嗰啲譬如你用 WeChat Pay 啊，用咩譬如八達通嗰啲付費啊，嗰啲喂 我攞咗份資料，掉俾嗰啲咩賣保險啊，正啦。譬如阿 Lam Lam， 你賣保險，我一睇睇你份資料，哇！一早起身啊，啤酒、汽水乜都齊，懟到下晝夜晚又話整幾罐啤酒，又薯條瞓覺。 唔係個消費模式啊， 咪咯？你話俾我聽，你嘅健康狀況好，我一定你個你一定收你個保費，我唔會平啦。 其實好多都有噶，嚟緊咧，我記得。我之前有條片，但系我唔記得俾條 link。咁下一次我哋得閒，我俾翻條 link 你睇啊。Amazon 咧係出咗 Amazon Go 嘅，佢係點咧？係成間嘢係冇曬人嘅，即係冇 cashier 嘅。你入去之前咧就唔知道有個 apps 定 whatever 咁樣嘟你，跟住咧入去又攞嘢嘅。咁啊，佢好犀利，佢 sensor 就係你攞完就放翻低咧，佢都係唔計錢。你出嚟都唔係冇人添。佢嘅弊病係乜嘢咧？就係冇咗 cashier， 冇曬人嘅關係。 即係想問多啲嘢都唔得。 你冇噶， 嗯。 但係只不過佢，我覺得佢有嘢，即係係啊，我覺得香港比較難啲。 唔係，我哋或者第日我哋整咗無所不談個群組啊，咁樣大家我哋可以掉上去嗰度，我哋喺度節目講完，你幫佢睇咯。 可以，或者我早已經鋪定咗某啲嘢先咁，或者 係打 咗個底線俾大家， 咁樣可以一齊望一望。咁嗰度有啲嘢就好得意嘅，就係話你點解佢個 sensor 都係可以喺 Seattle 嘅，應該28號今個月。 嗯，西雅圖 嚇，咁佢就會放低攞走，佢哋全部都係可以 record。你连出去门口咧，你都系唔需要做任何嘢。 即系佢其实门口可能走嗰下，因为攞晒啲嘢， 佢有个门口有个闸咁样啦， 有个扫描咁样。哦，你买 咁你攞住电话就已经得噶啦， 就知 你一定要攞住电话，但系 你就知道自己买过啲咩，总共几多钱。 系啊， 俾咗几多钱？ 你出边都唔使噶啦，你出到去已经系揿翻张单睇得到。但系呢个无疑噶，我未知道。 但系如果你 未实行， 你俾人拆咗个电话，咁点搞咧？咪出唔到去咯？ 你 on the way 应该入面唔会有人偷到你电话吧？外国地方或者会好少少，你用嘅或者可以，因为譬如有电， 我谂佢门口都有保安嘅， 我就见唔到有，因为你攞出嚟系咪都入咗你数噶啦？但系佢点样去？即系譬如我同你一起去买嘢，佢点知道系你攞定我攞咧？ 哇！咁如果真系，因为你话任何人都可以入去噶嘛？你小偷就入去攞咗你个电话。 我反而唔系谂呢样嘢，我反而系谂紧系，譬如我同你都有用Amazon Go 嘅，咁我两条友入咗去，咁佢更计你嗰啲嘅计我啫。 哦，即系我哋两个一齐出门口。 系啊，咁或者我你 两个各自攞住袋嘢。 系啦， 我又多啲，你又少啲嘅。你嗰张单俾咗我，我 系咁样当你帮我俾嘅。咁点佢点分咧？我唔知。即系未研究。但系佢几得意嘅，即系佢有条片可以睇得到，新嘅呢个就咁有，即系我唔知点解会喺香港啲关于讲啲时事，即系新嘅嘢嗰阵时见到呢样嘢，但系我谂紧喺香港得唔得咧？ 一定唔得， 系咯。 人流太密啦，点搞啊？ 我就研究紧呢样嘢，因为我发现咗琴日我有去到伊朗啦，咁佢哋已经有啲自助付款机，即系自己好似已经去做好似外国咁， 自己 去嘟自己嘅姓 ，of course 一定有条友喺度 check 下你系咪你啊呢条友，咁即系你有冇嘟少嘢啦？咁因为香港始终太多人，咁佢都有个保安，但系外国就冇嘅。 嗯， 自动自觉 系即系咪嗰个即系文化唔同咯？咁就变咗香港就一定有一个人。 但系我真系觉得咧，大家觉得好方便咧。你有冇发觉，如果再系太多呢啲咁嘅付款方法咧，你个就业率就不断下降噶啦。 其实好多嘢系有 电子，又唔使请 sales 啦，系咪？ 系 又唔使请。我只是整个闸喺度保安啦，悭翻你唔俾钱咪出唔到去啫嘛， 都系嘅。 你譬如你我有个俾晒钱啦，我有个 approve code 嘅，你咁揸条嘟咁我俾你出去，唔系嗰度门系温住，系咪先？咁你咁 咪 我哋保安都悭翻，我知道个门口就得噶啦。 其实太多电子嘢我都觉得唔系咁好，冇咗个人嗰个交流，你连倾偈， 人之间距离越嚟越远咯。 即系你就业率，第一个问题就就业率咯，咁一定越嚟越少人。 首当其冲， 因为佢连即系嗰间，我以我所知嗰间 shop 咧系冇唔使上课嘅，因为其实外国地方大啊嘛，佢喺后边上课嘅啫嘛。 系啊。咁根本就个仓 系，咁但系香港，我想话俾你听，香港边度得啫？香港间七仔已经好神奇噶啦，啱啱先？即 系 几细间嘢，乜都有噶啦嘛。即系个冬季，你可以即系打赢咗好多外国嘅物体噶啦嘛。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唔信佢可以后边可以拆到个车，跟住入到嚟。因为香港地方细，你嘅人摄入去摆嘅啫嘛。 但系我觉得呢啲嘢咧，唉，即系你系方便，但系咧，你会衍生咗好多问题出嚟咯。 安全问题咯， 安全问题。就业下降啊，好多嘢都唔使请人。 其实都几冷冰冰。 喂，你试下，你试下淘，唔系，你试下淘宝啊， 造就咗人， 完全完全系冇完全系100%系俾到你需要嘅嘢你。 系啊， 你睇下几多铺头执笠， 足不出嘅，你就可以买齐。 喂，你 又其实我想问呢样，你哋两个有冇用开淘宝噶？ 我有啊， 有啊，间唔中。 我想问咧，淘宝其实个运输费都几贵嘅 ，even 你集运都贵嘅。我前两日咧谂住买少少嘢， 所以你次次要买好多咯，个计重量啊嘛。 我唔识 ，OK， 咁我就见到，总之加埋都系一嚿水嘅嘢，即系100蚊嘅嘢咧。跟住佢个运费130几，即系120几。咁个问题出现咗，我从攞只平时喺出边买有乜分别咧？ 唔系啊，人哋有咩噶嘛？人哋有最低噶嘛？你又储埋一大批个计 重 量噶嘛？ 佢最低个 重 量系1kg 噶嘛？ 咁我 点 知 咁 多嘢一 咁你弱膜啦，哦、你 因为佢嗰度 唔识啊嘛。 因为佢其实咧，佢每个系咪佢每一个产品佢会有个 系啊，会讲俾你听个重量，你自己计咯。 明白到好多。简体字我唔识睇啊嘛，点鬼知佢俾佢拣嗰啲嘢啫？ 嗯， 即系你明白吗？我睇中文有问题嘅，咁、变咗你仲要去大陆网站，我谂住买两样嘢啫嘛。咁、我谂啊，对价钱都好平，即系平香港一折。 咁咪戆居咯。所以 我冇买到嘅 ，D N， 因为 佢要加。次次都揸埋好多嘢一炮过嚟噶嘛。 咁、即系我中意，唉，咁我算咯， 要夹单啊你。 哎、 你要揾朋友同你夹单。 我屋企嗰个女人次次同人都要拆礼物咁噶啦，好开心 啊！因为我都要，仲要喺 几箱 去攞噶嘛。咁、又即系呢个系。即系好多人好中意买，咁或者我自己一个人住，我觉得不如落街买算啦，你唔争咁远。即系你加埋嗰个运费，我对于嚟讲吓差唔多 嘅 啫。 大家系签咗一个错误嘅教导嚟嘅，因为佢完全系唔识得用，同埋咧买一件就真系淘嘅，即刻系贵啊。 你系嗰样突然间上百先买嗰样嘢啦，啱唔啱先？ 咁我哋嗱，其实点解呢集我哋会讲呢个咩啊？网上支付咧，即系我又唔想次次都讲埋呢啲 old school 啊，即系老豆阿妈唔停得嗰啲，即系成日都我 其实你应该用血量高啊。 点解？ 因为你有细佬啊嘛，系一出咗个 apps 咧，好衰啊，好快咁啊！ 我嗰啲细路好大个噶咯。 咁你想你可以 你都会买你都 会买。Enhance 上下啲細路会用啲咩买啲乜嘢嘢囉。因为佢多咗个 apps 呢係 真係鍾意管人哋啲嘢嘅。 即係咁讲佢多咗个好多个功能係嗰啲小朋友 嘅。 就去买乜嘢嗰陣时佢都会知佢而家买緊乜嘢都会知。 虽然我暂时得两个因为我唔想再有小朋友㗎嘛。 你可以当佢大朋友你都仍然当小朋友用㗎。 唔好啦。 你咪可以知道佢买啲乜嘢囉佢鍾意啲咩喜好。 你又可以了解。 可以 AI 下 嗜好嘛。 佢会自己讲俾我听。咯，唔使咁咯。 咁都好啲，你冇咁冷血，唔使用呢个下下 check 住呢个。 系我唔中意 check 人哋啲嘢，掉转头我亦都唔中意人哋 check 我。 唔系啊，佢其实有谂过，即系呢个 apps， 我觉得有道好系俾外用，咁就打少啲负头。 系 啦，但系街市有得 tap and go 咩？ 有啲地方有，但我唔識。 咪咯， 我哋一定要去啲咩車車掃把 啊？唔係啊，發現咗咧，我唔記得邊度啫，啲铜锣湾嘅，先用八达通噶啦，已经。 系好啦， 系啊， 嗱，我哋今集咧就讲呢啲啦，我哋下一集就已经去到咩噶啦？ 初几啊？初六定初七啊？唔记得咗添。 初五， 初五啊！死啦，唔好意思，总之初 something 啦。 系啦，睇下先，系咪初五先？点解系初五啊？初五啊？ 初六啊？星期三，初六 啊？系，初四系星期一嚟嘅，系啊。 系咩？ 系啊，初四系星期一，公众假 一号嘛，系咪啊？ 哇！喺居然一个半 系啱啊啱啊，初六咯。 居然俾个吓外国人知道嗰日初六系冇错，嗰日初六嘅 老貌少数。 嗱，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可能就我哋讲下过年嘅嘢啦。 可以讲下过年啦，还初六。咁我哋三个年代唔同嘅特别嘅拜年方法啦，或者得意嘅拜年方法啦， 同埋 可以 share 下 我哋过年嘅嘢啦。 吓，过年好啊！ 系唔系？喂，再讲就超 overrun， 已经 overrun 咗啦，唔紧要啦，情人节啊嘛， 系 啦，啱啱先？ 嗯， 啊，虽然都唔系 live 嘅，因为如果唔系 live， 我哋同啲朋友仔倾唔到偈。 正常， 咁我哋应该咁讲定嘅。 梗系唔系 live 啦 ，live 佢两个仲冻喺度啫，好失败啦，系咪？ 讲下啫，系咪？ 好啦，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见面。 好啦， 拜拜， 情人节快乐。